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又是一年盛夏时，雨量充足，热量也很充沛，这个花朵也是越来越好。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拍下来存进自己的相册一些身边的那些花朵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花。花开不败，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其实所有的花和所有的美好事物一样，都是会有一段赏味期限的。你想过了花期，花就会慢慢的凋落和消逝。可是花也和所有的美好事物一样，总能给我们留下永恒的瞬间。我记得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写过，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英子童年的夹竹桃花凋谢了，可文字却让那些花儿开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在这个盛夏，来寻找一些和花儿有关的印记。暖场歌来自胡夏的《花期》。 看窗外惊喜的花朵美丽，可想起那年我们的约定，你说的花香飘满千万里，我一定要回到旧地。多少次花期问自己何从何去，我多怕你等到了白发满际，就让我抹去你已老去的痕迹，就让我陪你每一季。如悲如喜，金钱的人等到了白发满际，他 转眼间一夜四季，一生能有几次花期，何时是归期，我多想问问自己，花香伴我朝朝夕夕。 这是一首唱给所有奔波在路上的人的一首歌，花开花落，时光易逝，你是不是背井离乡的自己呢？每一季的花开其实都给我们唱出了心底的那个家和远方，只不过有的人是倦鸟归巢，有的人是步履不停去到远方的繁花似锦。我很喜欢胡佳在这首歌里像清泉一样的歌声，你会听到有一个件传统的乐器叫尺八，很相合，有一点哀伤又有一点充满了希望。这一季有谁陪你看花期，在你的手机相册里面最近一次拍到的那一束花是什么呢？快来看看吧，我相信你从来没有在那个聊天室里会看到这样一幅花香四溢的美景。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然后在首页点击一次聊天室的图标，再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来看一下好了。嘎嘎一该嘎斯说，怀柔南站偶遇小花海，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小闪 Berry 也拍到了夏日的荷花。 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某人把我照亮，风轻扬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下情深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游四方，赏晴雨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你是我偶然亲吻敏感于心的歌唱，也是我惊鸿一瞥然后拥抱的芬芳，这世界风华正茂，可别辜负好时光，永远风中青春香，永远回望向身旁，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某人把我照亮，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游四方，赏晴雨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 长，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 这是由汪苏泷带来的一笑倾城，揭秘了一份甜蜜的爱情故事。这是电视连续剧《微微一笑很倾城》当中的插曲。在当年，据说这部电视剧很火，剧中我记得有一个美女的学霸，还有一位游戏的高手，他们应该是跨越次元的爱情，得到了很多年轻朋友的喜爱。听了这首歌，你是不是回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已经年轻了很多呢？每一天出门前你会照镜子吗？来听听这首歌，明天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里才是真实的世界，哦，你是被困在故作平静的谎言。如果伤害总是对着左边，如果感觉总是会被忽略，那镜面人也许过得好一点。在每天夜幕降临，我才出现，他怎么总是带着微笑见面，看不清他的脸。花花世界情绪被挑选，喜悦留下，其他都不经意流下了泪滴，不是难过，只是因为阳光照进了眼睛。脆弱的镜面却是一道深渊，我不能伸手碰到他的指尖，看不清他的脸。他的世界情绪被挑选，每个人都相处的 你身边会有戴面具的人吗？你应该还不太习惯谎言吧。我们努力地活着，学习规则，忘掉自己，但是你知道，其实始终会有一个人在镜子里冷静地看着你。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在卫生间去照镜子的习惯，不知道大家那个时候会想一些什么，不知道那个时候看见 镜中的自己会对他说些什么。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特别喜欢在卫生间里照相，把自己和镜子里的那个人同时拍下来。他说那个时候的光线特别好，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也特别好，不必在乎谁的眼光，不必在乎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妆面可能不好，就是那样自然的坦然的去记录下来自己那一刻的状态。你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歌手彭琪燕在去年发的一张 EP《镜面人》，透过镜子旁观了所有柔软的心事，记录了我们每个人在一个人的时光里那些孤独和惆怅，神情与释然。你喜欢吗？北京时间15:16，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 摩天轮是傻瓜，站在原地等啊，预备肩膀等着月亮，想托起他的梦。 摩天轮是傻瓜，怕月亮会冷啊，点暖灯光陪他飞翔，不管云层多厚，总有他落在身上的目光。转到最高处要许愿吗？ 你想去哪儿我都会跟上。 你在云端上有宫殿吗？ 去看看好吗？你会飞呀，就把天空当作游乐场，跌倒才不哭，大笑向前跑。前面有光，摩天轮还等在老地方。 摩天轮是傻瓜，摩天轮是傻瓜，来自张哲瀚和希林娜依高带来，这听上去就很青春很唯美的一种风就吹来了，对吗？大家一定坐过摩天轮吧，就是转到最高点的时候，最高点的时候你会看得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当它下去的时候，你的心里又会有些失落。我们坐在摩天轮上，其实是在感受一种高度，感受在这个高度上面我们内心的所想。在摩天轮当中，你有听过最美的告白吗？但是我知道在我们的聊天室里，今天真的是被这些花儿给美翻了。各位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然后进入当中，看到应该说你知道的有名儿的没名儿的花都在。在夏日里大家拍到最多的应该是荷花，各种造型，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有在北海， 有在玉渊潭这样的荷花，我不知道各位是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还有燕林发来奥森公园的向日葵，这位是 Mr. 梁发来雨后的野花，这分明就是牵牛嘛，但是很好看，粉粉又嫩嫩的，对吧？我小薇说，夏日里最近拍到的一种花叫茉莉，很清香的一种花，我觉得比较像你，清新又淡雅。燕林还发来了郁金香的图，嗯，好美。我记得有一年在香山举办了一次郁金香花展，我带着那时候还很小的孩子去看，他也是看得特别的兴奋。我想人可能对于花的那种喜欢是与生俱来的，是因为它美吗？是因为它美的不可方物吗？是因为我们看到它时就能勾起我们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吗？那我想音乐也会是这样了，比如这一首，你听前奏你完全想不出来它是叫什么，仔细听。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Recuérdame. Si en esta canción no deje de latir, solo con tu amor yo puedo. Recuérdame. Si en tu mente vivo estoy. Recuérdame. Mis sueños yo te doy,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Yo contigo siempre voy. Recuérdame.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Soon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欢迎你继续回来，欢迎你继续为我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带着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为你直播。回来之后，刚才的这首歌是带着深深的歉意来出场的。昨天是我们每个月十五号的反转时间哈，你是我的 DJ， 有很多的朋友在新浪微博里面，包括在直播间里点播的歌曲，我都如一满足了大家。只是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一位新浪微博里私信给我的陈氏小书童点播的歌曲没有时间播出，所以在刚才隆重的登场了，你有听到吗？嘎嘎，你喜欢的这一首 Remember Me。 欢迎大家在直播以及直播而外的时间，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告诉我你想要在节目当中特别想要点播的歌曲。没问题，我们这还是一档点歌节目。 Sai, non passa mai, lontano da te, la vita non è facile. Nel mio silenzio resterò, e finché respiro non avrò, ti aspetterò, io sarò qui se tornerai. E poi tu combatterò per dirti che io credo in noi, perché per me lo sai, sei musica nell'anima, e insieme a te non cadrò, non cadrò, no. È per te che non mi stanco un attimo. Così il mio sentiero sarai tu, mi porterai dentro di te se vorrai, perché per me lo sai sei musica dell'anima, io senza te non vivrò, non vivrò. 这是一首意大利语的歌曲，中文翻译过来叫《心灵乐章》，这是来自意大利的情歌王子保罗·梅内古奇为我们深情演绎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融合了流行的气息，更欧式的那种抒情，弦乐非常的气势磅礴，对吧？歌词的大意大约是说，我沿着你走过的足迹，时间此刻在停止，离开你的每分每秒，我都沉溺在自己的寂静当中，无法呼吸。我就在这里，守候始终，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永远在我心里。我想起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里有一句说，也许你我终将行踪不明，但是你该知道，我曾为你动情。有些感情是这样的，被人的执念做成了标本，在一座叫做时间的博物馆当中永久展出。这段时间我们来听沈以诚的雨。 雨水坠进了窗，潮湿穿在心上，肆意生长这流淌，告诉我要怎么刻意的藏。他不曾说，淅沥声作回答。在昏暗的世界，慢慢的擦，雨划破过后留下的疤，把自己变成个陌生人，哭过就走。如果 假装是翅膀，总有个你让我长大，转身朝着你的方向，没有任何墙能阻挡这太阳。如果大雨落下，那我成为海洋，披上你给的光，再一次飞翔，长出了翅膀。 不知道南戴河那边是不是下雨呢？问候一下远在南戴河依然来听节目的74175这位好朋友，他说在这里听到我们的节目真好，最近有拍到荷花，昨天更是拍到了美丽的一家人的全家福。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最近你手机当中拍到的一种花。大家是这么有意思的人吗？原来我们听众真的这么好有趣。今天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很多摄影界的高手还都意犹未尽的时候，美食界的高手又逐一登场。我们今天说花哈，你想想当你看到了很养眼的栀子花、荷花啊、菊花之后，突然你的眼前被这样一些照片所覆盖，肘花、豆花、腰花、水花、西兰花，还有各种夏日限定的小美食做成的樱花，真的是长见识了，好开心。其实你看到大家这样的状态，我觉得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在每一天获得的一些小确幸，是吗？雨的意义是什么？雨的意义会让我们觉得身上有一点潮乎乎的，但是接下来就会告诉我们要让我们接近太阳，晒干我们的衣服。那北京市防汛办也是提示大家哈，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本市将会有大到暴雨，短时阵风也会较大，也会影响到晚高峰。这里也请大家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注意防雷避雨。也提醒各位合理安排出行，避免到山区、河边去住宿游玩，注意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确保我们的安全。来听萧亚轩为你讲述的这首《雨季中》。 在雨季来的路，开始一人寂寞的旅途，擦身而过伞下恋人，是那么醒目，他们幸福掩不住，对照出我心底悲伤好清楚，好像水花溅湿了我狼狈的孤独，想起了你，是不是还徜徉到怀里？这画面打扰着我，不能安静。哪里有屋檐能躲雨？好个理想你的天气，让我找一条途径到没有爱情的国度。 身而过伞下恋人是那么醒目，他们幸福掩不住，对照出我心底悲伤好清楚，好像水花溅湿了我狼狈的孤独，忍不住想起了你，是不是还徜徉他怀里，这画面打扰着我不能安静，哪里有屋檐能躲雨，好个你想你的天气，让我找一条途径到没有爱情的国度里，哪里有屋檐能躲雨，厌倦你给我的情绪，何时与其回过去才能卸下回忆，找一条途径到没有爱情的国度里，哪里有屋檐能躲雨，厌倦你给我的情绪，何时与机会过去才能卸下回忆， 看着大家发来的图，觉得各位的生活真的特别好，不在圆明园就在红螺寺，而且有很多朋友家里养的花也快要开了，比如这位 Joe 朋友说，夏日里我养的金黄色的月季就快要开花了。仰望星空也说，老爸喜欢养花，茉莉花、君子兰、绿萝、吊兰，还有一棵柠檬树，特别好。各位可以和花多多的接触，它给你的意外绝对不止一点点。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风吹，路边那朵蔷薇，管他的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是是与非非，天亮走到天黑，黄昏中的堡垒，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行为，如果还有梦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谢谢大家今天如此热情地参与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记得昨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最近特别大爱的一首歌，不记得是哪位朋友特别喜欢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是的，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想着和家人是不是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只是这两天可能北京郊区，大家如果去的话，还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哈。 拥挤的城市。